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今天呢还要继续来聊聊这个徐春和枪击案发生在黑龙江的庆安县。那可以说昨天下午他是达到了一个舆论的最高潮，因为毕竟他所谓的这个真相是公布出来了。主要是还是从这个央视看到他发布的视频，也包括新华社他发的一份通稿。看完之后你们觉得解释可以释除我们之前在周二的时候聊的那期不是说我们要等真相吗？有很多的疑点，你觉得释除了吗？春雨？ 没有 疑点更多了反而是 倒没有更多吧，但是还是原来的问题，它其实根本没有解决。你看他按照他的编排，他可能给出了他的一个理论，就是他确实警察是在合法执勤，然后徐成和先用暴力违抗这个警察的执法，然后最后警察不得已然后再开枪，这是他给出的逻辑，也是他的视频呈现的效果。但是还是最初我们说的那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他要拦着其他的乘客不让他们上车，他没有给出来，他的视频的这个结论也没有有，他和警察在中间厮打的这个过程他也没给出来，他只给出了，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只给出了徐春和打警察和这个违法抗暴力抗法的这个视频，但是到底警察之前先对徐春和做了什么， 对， 你能明显的都看到剪掉了。 凡凡觉得呢？ 我也很同意春雨这方面想法，但是我还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视频它本身就没有这个声音的播出来， 对， 所以就包括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民警在这个开枪之前有没有警告他我要开枪了，还有这个徐春和抢枪的这个片段都没有，其实没有特别的清楚，这几个关键点如果没有配上声音的话，我觉得也难怪网友有很大的反应。 对 对，而且我按照就是他公布的视频和很多媒体报道对当事人的一些采访，我梳理了一条逻辑，就是他在这个视频中缺失了什么，就一开始发生了什么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但是他视频的第一个画面是说徐成和从厕所出来，然后根据当事人的描述是说，之前的这个报道是说徐成和母亲先后去了厕所，先后从厕所出来，而他第一个画面就是徐成和从厕所出来，那个时候当事人的口供是说他的母亲还没有往这个出口走，但是他在画面里只标了徐成和站在那儿然后往出口走，这个时候如果你仔细看，因为他的红圈让你忽略了焦点，你仔细看他母亲已经在往外面走了，他那个小推车已经刚好走在了这个安检口的地方，然后他的三个孩子已经走到外面去了，所以他们的一家人是准备离开的，这个时候徐春和忽然过去把他的母亲拉回来，小推车那个时候正停在那儿，其实他也不是刻意放在那儿的，他把母亲拉回来之后他的小推车就在这儿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证明他们一家人之前肯定是遭遇了什么事情， 不打算上火车了， 对，要离开这儿了。第二点就是中间有一个镜头是警察已经把他制服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徐春和在朝警察扔这个矿泉水瓶，然后根据口供呢，这个期间呢，警察曾经掏出枪来想要警告徐成和。 根据谁的口供？ 根据现场的目击者都看到了，很多目击者都看到了，而且也有人说是因为徐成和说你要这个杀我，我捅死你。然后他说他有刀，所以说徐成和 这个通稿里面有。 对，徐成和做了一个摸刀的动作，警察才做了一个要拔枪，然后再把枪放回去，因为可能一开始以为徐成和要把刀掏出来，结果没有掏出来。 他去赶那个时候赶紧跑到他的值班室里面去拿警械吧？ 不是，是徐成和那个时候要掏刀没掏出来，然后呢警察以为他要掏刀，所以警察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枪摸出来，然后发现他没掏出东西来又把枪放回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首先如果我是徐成和的话，我会感觉到我有可能警察是真的想要开枪杀了我，有这个威胁的，之后他就回了在这个镜头之后，这个镜头被切掉了之后才是他跑回了这个执勤室去拿那个警棍，然后这个时候徐成和就跟着他回了这个执勤室踹门嘛，但是中间这个警察拔枪想要 要威胁徐成河的这个镜头，也不是威胁吧，警告徐成河的镜头被剪掉了。 嗯嗯，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徐成河后来会追到这个警察的办公室门口去踹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感觉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其实你也没做什么，对不对？ 但是徐成河的这个反应也很奇怪，对不 对, 对，你看你都被人可能要掏枪威胁，但还不依不饶。 但是你像我是一个正常的公民，如果我站在徐成河的角度，第一我喝了酒，第二我是正常上， 我觉得可能最大原因是喝了酒有点神志不清，当时可能 第二我上访的这个权利被阻挠了，我出行的权利被阻挠了，我本来是上车的，你没有权利干涉我，我又没违法，你没有权利不让我上车。 但是哎，问题就在于现在我们看新华社通稿里面就说了，他没有说被制止不让他上车，而且呢之前也没有接到什么村委会主任的电话呀，就让他你要那被什么维稳被解访。他说呢，就新华社通稿里这么写哈，他唯一跟他有过电话通话记录的是他的一个老乡，是一个村民，就他们唠什么嗑呢，就说你那个什么药钱，肾药的什么什么钱，然后就聊些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的小事儿，就是你从新华社的稿子里是这么看到的。但是哈，咱说回就是最后你造成这么一个悲剧性的结果，我是觉得你上法归上法，维稳归维稳，就是在候车厅之前发生的事儿，可能你不见得就跟现场的这个处理就一定要一码子事儿给他搅一块儿了。就前面就，但是呢你又看新华社的那个通稿里面他这么写出来，你就很难不去联想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阻挡大家的这个去路，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暴怒，因为他又不是神经病是吧，他老婆是有点精神问题，所以呢他这稿子写出来就没法把前因后果给交代清楚。但如果你就要追究现在造成这么一个恶果嘛，那个恶果他警察跟徐春和之间的那个处理的方式，我是觉得这才是要分析的这个重点，就你前面两码是归两码，但是后面那一码他是直接导致最后掏枪人死，所以他应该检讨的是这个程序。你看现在的这个网上的讨论哈，大家都说视频你怎么不是完整的，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说，有的时候有这么一种现况，就你毕竟是要放在电视节目里播出的，他现在不说了吗，一共是五个监控的视频是吧，五个那个监控的机位，那你加起来的话几十个小时的素材你没法放在节目里播，就必须得剪。但问题在于呢，你要告诉大家你剪掉了什么，或者说你干脆就弄一个地方就把那些剪掉的或者完整的搁那儿。反正这个你之前也是说因为回应大家的诉求，回应社会的关切，我才去进行这个调查干这个事儿嘛。那索性你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你既然说警方这边他是这么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推敲和分析，那干脆就公布出来嘛。所以他还是一个程序问题和处理方法的问题， 现在很明确的就是剪掉的，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两段，还有就是徐成河被警察打的这个部分被剪掉了，我们也之前看到网友其实爆出来过就是他被打的这个视频，然后但是还是能看到他跟徐成河在跟警察争执的时候，他除了按照逻辑推理啊，被打完了之后在他没还手之前警察还踹了他一脚，之后徐成河才爆发然后把这个警棍抢过来的。 对，你看这还是警察，我是觉得他个人能力比较弱，你想人家你是经过专业训练，你是专业警察呀对吧，你应该有基本的什么擒拿呀格斗啊，你包括开枪啊，就那些你有基本的素质在那儿。但是你看他的整个的画面就觉得这是一个路人 是吧，你可能一个路人他的这个身手功夫还比他强呢，就不会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尽管说现在央视他给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他是正当的，但正当完了之后呢，我个人期待，我说你警察处理的方法你就没有任何要检讨的地方嘛？你现在从他的呈现出来的结果你是看不到警察这边他有任何觉得需要反思和总结的地方，我觉得这是让我最不爽的。所以最关心的还是程序问题，尽管说视频有人觉得它不准确不足以还原全貌，但是呢尽管你现在公布出来的东西你似乎它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嘛，但是你要想 它导致这个结果还是因为警察处理的不专业，是吧？你分分钟你可以在他的这个手你背过来之后，你把手铐给他铐走，你就完事儿了嘛，你最后不会发展成这么一个奇怪的结果来，对不对？ 对。 嗯，这个我们再来听几位专业人士的意见吧，来听听石飞克先生，他呢以前非常熟悉警界，做过很多关于警界的报道，那本身也是受过法学方面的训练，还拿过律师执照，那当然他更擅长的是时政新闻的解析哈。我们先来听听他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他看到最大的疑点在哪儿。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央视这期节目，是这一次他发布的内容都是由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这个主体，这个很奇怪的，因为前天公安部他的那个回复他说得很清楚，是由铁路公安局，就是公安部和铁路总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就是以前铁道部，命令铁路公安局 组成这个联合调查组，就是工作组，他们叫工作组，就赶赴庆安进行调查，而且检察机关也在第一时间介入。我听下来，这个铁路公安局应该是公安部的那个铁路公安局，就以前的公安部十局，它这是归公安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双重领导，是这么一个工作组。同时检察院也进来了，但是今天的央视这一个节目里面展示的这个信息源，这个调查结论的发布，主要是由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不对，不应该，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至于说第二个问题，视频的这一块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是不可能在一期央视的节目里面来呈现全部的视频的，因为今天他们确认现场有五个机位，那么五个机位从早晨9点多到中午12点多结束，那加起来确实3个3为15，有将近20个小时的这个是监控的视频内容，不可能在节目呈现，只能是剪这个紧要的关头来呈现，这个我同意的。但是这样的，第一个，你央视这是做一期节目的话，这是一期节目，一期节目不能代表调查结论。 嗯， 我需要看到一个调查组的调查结论，包括视频，包括证人证言，包括枪弹鉴定，包括现场勘验，一个综合的才能有说服力，而不是说你把视频剪到央视节目里面就能有说服力了。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那些完整的视频，为什么网友或者公众老呼吁要完整视频，就知道可能要剪嘛，在剪哪里，留下什么，去掉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嘛。那你完全可以没法在电视上弄，完全可以上传到这个网站上来，你把视频放上去的，自然有兴趣的耐心的网友会全部看完的。 嗯， 这又不涉及到国家机密，我相信徐成河的家人他母亲也不会觉得这是个隐私。 嗯，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就像你刚才讲的，每次由央视来做一节目来对他进行确定性的这么一个结论性的一个这样的盖棺定论，这肯定是不对的呀。那以前很多案件都这么做的，包括薛蛮子的案件，包括这个新快报的这个记者陈永洲的这个什么受贿的案子，都是让央视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做肯定是一个舆论审判嘛，另外一个节目它是不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它不能取代掉一个调查组发布的一个各方证据调查经过充分的质证检验的一个完整的调查结论，不能取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那接下来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以为觉得他公布之后他可能就是盖棺定论了，这个事儿就画上句号了，因为你从他们所谓的真相出来之后，那警察他确实是正当的、合法的，甚至合情合理的。那如果说徐春和这边他确实跟几个律师他的家人跟他签了这个代理协议嘛，那如果他们想接下来继续采取法律行动的话，他们还有办法吗？ 可以啊，这方面我觉得他们是第一个可以他继续取证嘛，其实他也可以找他的视频，可以找他的证人证言来驳回，来对这个调查结论做出一个质疑嘛，对吧？ 嗯， 就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嘛。第二个，他们也可以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见，比如说你找调查组，你说你是这么一回事儿，那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没问题的，不妨碍的。他们也可以申请公开全部视频啊，只不过的话，他们现在这样往前走了，所得到的这种大众的和社会舆论的这个支持的力度会小一些，因为相当一部分网友和公众可能就会看这些节目，也会觉得哎呦这个事儿可能就这么回事，这人就是个酒疯子，警察处理没问题，可能他们的这方面就是说以后阻力会大一些，支持的力度会小一些，都可以。 好。 好，这个石飞克觉得最大的疑点还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剪辑问题，而是调查主体是有问题，就是说相当于自己人查自己人。 对， 其实整个还是说的程序问题，因为你程序当中太多瑕疵了，你就让人怀疑到你到底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结论先行啊、立场先行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备受质疑也是活该，我有的时候觉得。而且还有一种大家公众可能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吧，对于发布的媒体也好，或者对于警察也好，你始终都会觉得欠了公众有一些感情债，你从前他的这个形象就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客观公正的时候，他到一个时间点，他必然他就会接受公众的这样一种情绪的报复。那唯一的办法还是你把你的程序做得完美，你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你才可以经得起公众的检验，对不对？ 对，更何况这一次这个视频是在12天之后才发布出来的，其实这个整个时间这么长，已经大家非常起疑了。 对， 然后觉得哎，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要需要这么长时间公布一个视频？更何况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就是它的角度啊什么都让大家有很多疑问，所以会让网友有一种好像是不是在大事脱小啊？小事脱了那种心态在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刚才也讲到司法行动的问题啊，就是如果说网友不买账，这个大家很多情绪化的表达之外，但是这是还是不是重点，最主要还是徐春和的家人他们自己买不买账，他们觉不觉得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我们在周二的时候也采访过，就是跟徐纯和的妻子的姐姐签订过这个律师代理协议的一位律师谢艳义律师。那昨天在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他们几个律师也在紧锣密鼓的就是筹备着下一个阶段他们要做什么。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再次打通了他的电话，他也告诉我们律师接下来有什么样具体的动作。 那当然是颠倒黑白嘛，完全把这个事实混淆了嘛，完全就是片面的播放的不利于我当时的信息。央视的这个歪曲啊，这个特定的这种阴谋啊，它不会得逞的。我马上就要起诉他嘛，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个要起诉他，他侵犯了我当事人的这个人格权、名誉权，还有精神的，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家属的这个精神损害的这个。他我也要他赔偿，要他这个要他修正的，当然进一步的这个他们的犯罪行为，肯定我们要接下来得调查取证，才能了解到掌握证据，才能提起公告。而且呢，我个人的观点呢，这个只是一个事实，他未必并不是最终的结论。我想，即便是就是公安部出了一个结论，我想他仍然改变不了这个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及法律后果，是吧？不会改变，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咱们接下来还是要追究这个涉事民警他涉嫌故意杀人的责任，是吧？ 肯定是这样，我们要一追到底了。 但这个事件他定了调之后，咱们再进展下去，您觉得最后能有一个有利于咱们的结果的可能性大吗？ 是这样，这个当然这个案子一开始就困难，对吧？从一开始，假如我们介入的话，可能还会比今天更这个怎么说呢？更不堪。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追问下去，我们不仅要追究法律上的一个结果，我们也在这个最后，我相信呢，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呢，我们也能够追到一个人心上的这个人们内心的这么一个认知的问题。啊，一个判断的问题啊，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不患得患失，对吧？但是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事。 哎呀，听着语气我觉得自己都没什么信心了，是吧？不患得患失。 对，但是有一点啊，我也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就是你看这个视频他都说给记者了，然后完整的视频，然后也向大家公布了，但是这些律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完整的视频。 就是可能这个视频还是被什么 保护着 是吧， 某种程度上。 所以我记得我在周二的那期节目讲到的意思就是说，我甚至会相信警察他不见得就是不正当的执法，就是他最后掏枪他是有他的情境的反应在里面，甚至我是觉得 可以给他尝试更大的理解，认为他没有理由去泄愤，或者说去有动机去故意杀人。但是为什么你看这些天过程下来，就反倒我觉得本来他应该是适宜的，就昨天的那个真相出来，但反倒是感觉到瑕疵越来越多，越洗越黑的感觉，就甚至让人怀疑事件的正当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事情最大的吊诡的地方。 对，你看你是这种感觉，我的感觉是那天我们采访了另外一位律师，就是陈淑静律师嘛，然后他当时说警察是泄愤开枪，我当时也是有迟疑的。但是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包括我在跟网上看到的那一段他被打，徐正和被打的视频结合起来，我反而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会忽然有一点点， 你觉得他有可能真的是泄愤？ 对，因为这个警察一开始确实是这个一直在打徐成河，然后徐成河可能爆发了之后就开始猛地打警察，然后警察其实被打得挺窝火的，而且打得挺狠的，然后后来警察就又打他，然后他又抢这个棍子抢不过，然后干架干不过，那把枪掏出来还在被打。而且你看中间徐成河其实把这个孩子和妈推到警察那边去，我觉得正常人的话他都会有这个反应，就是警察应该是不敢打老人和小孩的，因为打大了，打了老人小孩出事就闹大了，所以他就挡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徐成河把小孩推到地上，我就是被打急了的一个反应，因为他在抱小孩的过程中警察还一直在打他，小孩举起来他还打了他一下，然后才把小孩这个丢到地上的，这个时候才去真正把这个警棍给抢过来，两个人才真正扭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在这个过程中你说他没有情绪完全不可能，他肯定也是抱有一定情绪的，只是可能对于警察来说我们对他的期望是他能够更好的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因为他毕竟是公务人员，他有这个执法权，而不是应该就是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可能我又有情绪了我发泄一下。 对 你骂我一句我回你一句是吧，这是不专业的表现。你看视频里面就感觉两个人在骂骂咧咧的，身手也好像不是很干净。哎，你这换来香港的警察，你像当时他们弄什么占领行动啊，他配备的东西里面就是不是一下子只有两样，你看他只有警棍和那个什么枪嘛，但你香港他会有什么什么胡椒喷雾啊，还有其他非致命性的这些装备嘛，就是我可能也觉得中间他有一些的训练也不是很规范，或者说但是你在县级的警察你可能也很难奢求他像香港似的你有这么专业化的这个配备，或者更加有专业素养的这么一个训练的方法。但是你整个过程下来你还会感觉到另外一个吊诡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舆论发酵的这么一个逻辑。你看到了最后就真相公布和在咱们周二聊完中间又隔了几天嘛，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吧，一开始是说他们那个副县长，后来又说他们当地哪个教育部门还是哪个官员又被举报，所以你觉得都赶一块儿了，对啊，大家趁着这股媒体盛世大家都来抽一把水都占把便宜，就是他们就总结了一个词说中国的官员就是见光死。所以你也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之前就要盖着别让媒体报道不要公布，就是说呢因为每似乎大部分的地方吧，可能官员的屁股都不干净，你要是一被大家一关注这个一查是吧，整个就塌陷了，所以呢这整个十几天的发酵过程也特别有中国特色啊，也非常有代表意义。那我们再请石飞克老师来总结总结点评点评，尤其是最后最高潮内幕公安部的这个处理的办法公布和最后的真相的公布。我们再综合看哈，就是这些所有的素材十多天，你看它发展的这个轨迹，一开始遮遮掩掩没什么人关注，后来好像别的热点也没有抢过它的风头，就慢慢的倒逼，但倒逼出来发现它抖露出很多不是这个事件核心的新闻，像当地的官员又怎么着了。然后现在尽管说一开始网友呼吁说你要公布全部的视频真相，但公布出来之后你发现有的网友他是不买账的，他会觉得你这一定是你前面是结论是先行了，你结论先行之后呢是引用了是可以支持你的这些材料公诸于众。就是你怎么看就整个舆论发酵的这么一个方向和风向和方式？ 刚才你说什么副县长被停职，检察长也被上级机关在这里核查也是，这都是很正常的，也不是新鲜事物。这个用学术语言，他们叫这个新闻自身灾害，这比较中立的说法；用网络语言叫躺枪，就是正主正事还没弄着什么，但是旁边的都躺枪了。这个早在什么那种湖南郴州的瓜农被城管趁头打死事件，早在什么黄狼虎事件那种事中，都几乎每一次比较聚焦的公共事件都会出现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地方政府在这类公共事件的应对当中是有个很大的问题的。这问题在哪里？第一个是慢，第二个是笨， 嗯， 第三个是习惯性的就没人敢拍板，你知道吧？ 嗯， 就是类似这种事的话， 第三是等 的，就是对。对对，都等，层层等，这个可能这个就等局长，局长等市长，市长等书记，完了书记等上面定性，那这个过程的话，再加上这政府机关的办事作风，肯定不是网友所期待的以小时、以分钟来期待的，肯定都是几天、一周的这半月的这种时间嘛。那过程当中，那么次生灾害发生一下，躺枪被躺，正常嘛。 嗯。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政府，它可能又慢又蠢又在等，这些我都觉得似乎你都可以理解。但是呢，你放回公安部现在的这个处理方式，我感觉也不是非常高明。就是你出来之后，尽管说你访了多少个证人，你看了多少段的这个录像，多长时间录像，但是完事儿之后，怎么大家还是不买账，还是这么多的质疑的空间呢？ 是，就刚才我第一次跟你讲嘛，我这事我觉得奇怪嘛。 嗯， 公安部说得很清楚，是一个联合工作组，已经组成了工作组，有铁路公安局，有检察机关介入，对吧？ 嗯， 他说的铁路公安局是说得很清楚，我看了好几遍这个通稿，说是公安部和中铁总公司的领导指令铁路公安局赶赴现场，什么拿到了全部视频，对吧？ 对， 这些东西都说得这么清楚，而且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那么这一块给大众的这个回应的这个诚意，我觉得是什么？是蛮有诚意的， 嗯， 也把大家的胃口吊得挺高的。你最后出来这么一个调查主体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那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是一个什么机构啊？它下级就是这个绥化，就是这个庆安， 嗯， 铁路这块是 自己人查自己人，就是 这个， 嗯， 自己人查自己人，那你不可能的呀。这块咱们王岐山书记这几天他流出来的一个东西，大家都看到了，你王书记都知道。自己人查自己人，这个东西效果是很可疑的。 嗯， 那你怎么让人信服啊？那你既然是这样，你要公布，你要回应社会关切，你要有诚意的话，你前面做出了那么有诚意的许诺，那么你现在调查结果，那你就应该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你不仅是央视可以来，那你也应该其他媒体也到场，甚至四大门户也应该去，你现场演示。哎，我们通过什么什么证据？第一，视频大家可以看；第二，证人证言；第三，鉴定结论。第四，现场勘验报告，是吧？ 嗯， 我们都可以来说给大家听，做 PPT， 现场放出来的一些证据，有疑问现场释疑，来一个答记者问。 嗯， 你可以这样做啊。那你就像山东高院开聂树斌案的听证会那样， 就是其实是有这样的先例的，是吧？ 有 这样的先例可以参考的。 啊啊、 嗯， 新闻发布会也邀请媒体到场，现场答记者问。 嗯嗯， 怎么不可以？微博直播怎么不可以啊？ 嗯。 你想通过央视一锤定音这么搞一下，可能今天晚上明天会发一篇新华社通稿，就调查组答记者问吧，估计那做几个一问一答的这种样子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令人失望的。 好，这个作为资深的媒体人啊，著名的时政记者也是一声叹息，但是他讲的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处理，就你真的是开记者会，你想像现在中国当下的这么一个情境下，他有可能真正的做到透明吗？你普通的新闻报道你都不见得什么信息他都让你发布的，就算你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觉得老百姓也不一定买账，他可能也会觉得你筛选过。你像聂树斌的那个微博直播，大家还不是，也包括之前薄熙来的那种什么听审记录，大家还不是觉得你把最关键的或者你觉得不应该被老百姓知道的你把它给删掉了。 对，但是那种形式的诚意要比这种足很多， 嗯， 你的可信度也比这种高很多，即使你采用了那种形式，起码大家认为你是公开和透明的，即使你可能有所保留，但像现在央视它一锤定音，央视有一个作用，就是央视一锤定音就代表着官方的收益或者说官方的态度，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再往后，你看在央视定音之后，其他的媒体的报道基本上对于这件事情的质疑已经不见了，更多的都是一些外围的，就是徐春和这个人怎么样啊， 对，我就 都变成这样了， 对， 然后这个风向就完全变了，没有人在质疑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我今天早上看了新京报的那个报纸，不知道你们关注没有，就是他就报道那个 个徐春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其实最想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上访户。 对， 后来结论呢就是说他是当地长期维稳对象，但是呢还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结论，他没有上访记录。可是中间有这么一个细节，因为他的母亲经常带着三个孩子去到处去乞讨嘛，乞讨的时候呢就被当地政府去接过，就想把他们从不管是大连也好还是那个北京也好把他们接回家。被人接的时候呢，他妈妈一开始是拒绝，他就说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反映问题的。所以呢有可能就是由此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家就判定他是一个上访户。但是呢我又看记者在那分析说这句话呢更像是托辞，就说辞，只是说我挡回去我不想回去的这么一个借口，但实际上你如果从官方的记录里面他是没有的。可是我看完这些吧，我有一个什么疑惑呢，你看对于徐春和的这些生活的报道越来越多，他塑造的形象就是懒惰甚至有点傻，什么二二的，最主要的还是懒，也没有一技之长，从小被父亲那个宠坏了，他父亲去世呢家里全部就是变天，然后娶了一个精神病的一个妻子。就你觉得你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吧，他是个可怜的人，是弱势的人，但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就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啊他活该，你就会有这么一个倾向。但是呢你像同一时间对于那个开枪的民警的报道一个字都没有，我们根本不知道开枪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背景人，他是不是也是个情绪比较冲动的， 对他的心理状态是 怎么样的。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吧，昨天也是跟几个警察朋友聊天，就私底下问我说开枪这事儿你们怎么看，他说哇我们兄弟看完都觉得这个警察太了不起了，我们十年都没碰过枪，你别说开枪了，我都配枪他们都觉得胆战心惊。他说他敢掏枪开枪那一下就说明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种警察的关于那个李警察的这个报道是不是也有可能要开放开放， 主要这个枪对现在中国的警察来说就是一块烫手山芋吧，我觉得就是开枪了大家要质疑开的对不对，然后不开吧大家又想给了枪你都开不了。而且在这件事上我还觉得就是徐春和本身这个身份吧，大家要和这个事实真相要分开看。我之前的我觉得舆论啊粉丝啊什么大家不是粉丝这个网友吧，在网上其实都有责任，就这个事情一开始的话不要把这个和他这个身份混淆，徐春和自己懒不懒惰乞不乞讨跟他现场该不该击毙根本就是两个问题 两回事。 而且这个即使他是有上访没有上访记录，他要去上访的话也不一定能证明他上访的这个东西是正确合理的。 没错。诶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回应哈，他有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你要开发布会啊就尽量的把文字实录你可能要做得更加充分完备一些，不是像现在你就新华社几千字一个通稿就完事儿了。但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而且之前他是有过先例的，有过这么做的一个经验的参考，为什么这次不做？那到底是不想做不能做还是不会做？我们再来听这个石飞克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很有深度啊。 你要往深层次分析的话，其实说实话我之前就预感到这个电话就不会弹掉，对，听着像马后炮一样。我为什么这么预感呢？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他们对躺枪的处理非常迅速，对几个官员的处理，那个副县长和那个检察长啊，这个非常迅速，这个迅速超过了就是一般的躺枪的这个态度。就是我老说中国的政治讲究平衡嘛，但是对事件主体那就不一定了。另外一个的话，那个通稿，公安部前天的12号通稿里面用的一个词叫击毙，你注意到吗？对吧？这是涉嫌袭警。袭警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徐春和当场击毙，他用了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我当时还跟一个警察在微信上聊天，我说这个词听着让人觉得不舒服啊。你可以说前面说的涉嫌袭警这个没问题，涉嫌嘛，是吧？但是你说对他击毙的话，我觉得这个词用到这儿，我对这个调查的结果我就有点犯嘀咕了。那今天出来是这样的，可能这个事发生在火车站，那么属于铁路公安的管辖。铁路公安的话，铁路警察这一块在中国的这个体制里面是个比较奇怪的东西。之前也是转换了几次这个机制，好像是从2009年还是开始，一个是铁道部改为铁路公司，就等相当于铁道部撤了。那么你撤了以后的话，铁路警察不可能是一个企业的人啊，不可能是一个企业的职工啊。他警察必须是公务员嘛。我记得2009年还是什么时候的话，等于说全国有7万铁路警察都通过我一个统一的一个考试变成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 就是他们这一块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条形管理，就像庆安火车站上面是 C 化铁路公安处，在上面的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在上面是公安部下面的这个铁路公安局，而且这个公安部的下面在业务上归他领导，在人事上归中国铁路总公司。那么这个机构在跟地方之间的关系之间的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导致的调查的一些掣肘和一些这个难度，我觉得这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再加上更深的一个原因呢，就抛开铁路警察不谈，就从类似这种警察处警当中这个问题，不管你是访民还是闹事的歹徒，到火车站这种地方这一块的话，从政府的角度，我觉得他基本的立场应该还是倾向于会支持这个警察来处警，来及时开枪的。 嗯， 因为这一块你也知道，之前在 恐怖分子 广州这些火车站这一块的话，其实后来就是对这一块是对警察的力度是开枪的力度是支持的，是慢慢的在提升的。你看后来北京市公安局长现在已经不是了，傅政华在去年还是前年就已提了一个提法，叫一枪之敌嘛， 嗯， 叫一枪之敌，要求拔枪，一拔枪一枪就之敌。这些概念都是从首都维稳的角度出发嘛，就是这种维稳的压力和这个社会安全和这种那个安全形势的严峻，导致在这块对警察开枪的这个权力的，就是以前是非常严格的这块管理，所以现在对这块由于维稳形势严峻和安全形势严峻、安保形势严峻的话，对警察的这一个开枪的这块的制约没有以前那么严格了，或者说是。如果要讲政治，大的政治这一块，他会更强调，就是保障警察依法开枪的这个权利，给他更多一点的这个自由裁量的空间。 嗯， 我觉得当局政府可能是这一块是有考量的，所以导致对具体在这个案子上，要服从这个案子善后处理，要服从这一个政治 大的方向，对大的机动， 对大的方向。就如果这个处理说这个警察这次开枪错了。要甄别完了，把警察还处理了，甚至坐牢了。那么对全国的这种一线安保的警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以后可能大家都不敢开枪了，一开枪就想起庆安这个事件，就是这块对他们是一个像指挥棒的一个导向作用。所以最高当局或者是安保当局的话，考虑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思路、这种想法是对庆安事件善后是会有影响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好，我觉得石飞克老师这段分析逻辑上也是很清楚的啊，也是很说得通。就说还是考虑到这个事儿，你把它怎么样定性，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的效应。但是我觉得吧，有的时候示范效应你不仅仅说对警察，你对普通的民众同样它是有示范效应的。 对。 那有的人就会担心，那这样万一会出现，因为它有枪械，万一会出现诱导性的，就是你挑唆我的，我去那个对警察做一些不敬的动作，甚至发生过一些缠透，那你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出现今天这么一个，就是它中间会有漏洞的，你最后警察说我可能打不过你，但是我有枪，如果遇到也是一个情绪不是很容易控制的人，他也是会不会同样的这个悲剧会同样发生， 对， 这个很难说的。其实 还会在质疑，因为毕竟这个是按照某些网友提供的视频，是警察先动手打人的， 嗯， 而且打得还挺狠的，所以大家就会质疑，你跟警察发生言语冲突，警察暴力执法，这个到底对不对？警察是不是有权利先动手打人？所以大家也在质疑，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事情能够给大家一个结论。我们当然不可否认警察有这个开枪的权利、执法的权利。 对，当然了，这他可能更大的警示意也在于一般的人，就你没事你别老是去挑衅警察的权威，是吧？这个他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风气。你像这次视频里面，他把警察帽子打了，这个也是很难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好，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一会儿呢还要具体说说关于这个。配枪、持枪，怎么样去用枪？那其实从这个案例，你完全觉得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那怎么样可以把它修正得更好一些？我们等会儿呢，也来听听台湾的一位专家，看他有什么样的经验传导。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 好，说到这个用枪呢，昨天也是跟这个警察朋友私底下聊了一聊，我说你怎么样看他开枪这么一个行为？那这个朋友就说，他觉得挺佩服的，像一般人他们是不敢做出这么一个掏枪的动作。我说那他的枪法也太不准了吧，你别人会说你要往什么要最小武力这么一个原则，像德国他们就有这么一个原则，你怎么这么巧就一枪打到人家的那个致命心脏部位？他说这个就是意外。我说那你们不会，你说肚子那这么大的地方打，他说他在移动就很难打到，所以呢他就觉得这可能是误伤，就是是最糟糕最糟糕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说那你们平常会不会练呢？他说他当了10年警察，前面10年他枪都没见过，但是突然之间为什么，就是因为2014年的三月份两会前的那个昆明的暴恐袭击，就突然之间我看报纸翻到当时的报纸，从4月4号开始，就是内地的一线警察立马开始即日起专门训练用枪。他说你想这么着急的训练，10年也没基础，我怎么可能练到指哪打哪？他说这个是不可能，而且呢现在用枪的这个规范也做得没有那么细，包括一些魏永忠，他这个应该是一个枪械的专家了，他说你很少见到警察有针对枪支警械使用的指南手册，像警棍的使用啊，防爆枪的使用啊，你怎么可能只是通过训练一下你就教会人家怎么用嘛？他说那个太粗了，完全不细，像美国他们是有一个100多页的这个枪支使用的指南，这个中国完全没有嘛。 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有亲戚是当警察的，他有配枪权，然后他说他们每个月都会发几发子弹，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们这为什么要发子弹，之前子弹不是一直不用啊？他说他们每个月都要有这个训练，要去打靶，然后要不然你太久不用这个枪法确实也会生疏。所以我记得好像如果你真的有配枪权的警察，他们还是有定期训练的任务的。但是到现在，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因为4月4号有很，就像刚才樊祖说的，一线警察集中开始配枪。 去年的四月四号， 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练的怎么样？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在没练好的情况下，能不能给大家发枪？这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就这个案件来说，我觉得当时这个民警离徐成河是非常近的，而且网上我看也有一个在职的民警给大家解答一些疑问，就是说这种近距离的拔出枪本身就很难了。然后说他们之前有一个什么战术课吧，说有些精英特警在一米的距离内如果想射中这个目标靶的头部，成功人也只有一个。 对， 就证明这个是其实非常难度非常高的。 但是就是说大家已经知道了它会发生这种最糟糕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中间有没有可能说完事儿之后我们给一个修补，至少你给让大家看见你是有想这么做的一个诚意吧。我就想到香港最近的一个案子，而且发生在同时，也是在5月2号。5月2号什么呢，就是警察他是错抓了一个智障人士，怀疑他是涉嫌殴打一个出去遛狗的一个老大爷的这么一个案子，最后发现就抓错了嘛。抓错之后呢，而且你抓的是一个智障人士，就很多的这个公众就议论纷纭。但后来也是过了10天，那香港警察他就出来道歉，说他们抓错了，而且是哪里不对。他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整个社会，就包括立法会，包括社福署，甚至也包括他的家属，当然也非常懂得怎么样去用媒体，怎么样去用法律的武器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当时在12号晚上发致歉声明，我就看到很多香港的媒体人他们都在那感叹，因为你同时跟内地这个事件可以进行比较嘛。他说其实你就是交代越清楚，责任越明确，大家就越能够接受这个事儿不过是个个别失误，所以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不会对你整体失去信任。 对， 你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说啊，你警察滥用枪支，我也看不到你从中你能吸取什么教训，怎么样去用枪，怎么样一个规范法你都看不到，所以你就难免会觉得那下次遇到这样情况我会不会也这么倒霉，跟徐春和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事件没有可比性。 但是这个他是真的是错了嘛，可是 对，他道理是对的， 对， 但是对于这个用枪权，警察肯定是要捍卫自己的用枪权的，因为警察他有暴力执法的权利， 这是他的这个责任。他如果连用枪权都没有了，他也没办法保证生命安全，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是说自己错。而且就刚才说的这个反恐的问题，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这个也不是好像网上也没有，就是以前在新疆的时候不是发生过一些暴乱的事件嘛，然后警察就开枪，但是警察打10枪竟然没有1枪打中后面持着砍刀的这个歹徒，然后就是警察一边跑一边回头打枪，然后打中了，打到腿之后，这个歹徒确实他站起来还是有反抗能力的，他还竟然是继续往前跑，直到他后来又中了几枪之后才倒地身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你有可能打到四肢，先不说他能不能打准吧，就算他真的打到了，他四肢之后还是有反抗能力的。只是在这个事件中，徐春和你打到他这个心脏，确实大家会觉得到底他是故意的还是机缘巧合。我也问了这个台湾的专家李天铎，他说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以前都是闭着眼睛直接就往这边开，就是基本上你每枪都是要打心脏的，你都不要想，你手感就有了，然后你睁眼一看就知道那是心脏。但是在实战当中，当然这是另当别论，你可能不应该去直接就打心脏，但是训练肯定都是这么训练的，所以也有可能这个警察是他是潜意识就朝心脏开枪的。 当时我一听那个采访的时候，警察是说我当时一看他要碰我的枪了，所以我是朝那个人影打过去了，所以也没有具体说一定是指着心脏部位还是什么部位。 他就说为什么不先朝天怎么怎么这个鸣枪示警，他说因为他是在一个室内封闭的场合，你能跳弹，他是看过了，他说徐春后边是他们那个警务室，所以没人，他看清了那个方向才打过去。但是你想枪法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算准还是不准。好，这个我们来听一下刚才春雨讲到的这位嘉宾是台湾国安局的退役的上校李天铎先生，听听他看台湾有没有经验可以供我们参考。 请教一下您，就是警察在这个正常，比如说因为在内地可能很多警察他们是很久都没有用枪的，然后忽然用枪的话，会不会警察存在这种很久没有用枪之后你忽然拿出枪来，你开枪的时候这个瞄准力自然就不会高的情况，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借口吗？ 那个不能这样讲，因为警察的那个例行教育里面，他每个月或者甚至于每一季他都要去做实弹的射击的训练的。那通常我们在一个左轮或者是右轮的枪里面的时候，不会装满六颗的，通常都是有空一颗，空一颗做保险。那么就是说，哎，你要完成射击程序的准备的时候，你必须很清楚你在要用枪了。那也没有说什么很久没有用枪出来就失手，没有这种事情的。那是他的常年的教育训练不够，不能作为伤人的借口。 但是台湾的话，警察开枪是不是在开完枪之后，检察机关他也会介入，会派一个检察官到现场来核实到底这个警察开枪是不是合法的，是这样的情况吗？ 如果发生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台湾的警察规定你一定要对空鸣枪，然后在发生生命上的危险的时候你才可以用枪。那个出了事情以后当然要调查，调查的时候是要由检察官来调查，而不是警方自己的调查。警方自己是做内部的督查的，他们会做内部的这个查核报告，但是牵涉到人命的时候，就是要由检方来出面做第三方的公正客观的调查。 所以说就是这个除了警察这方面他可能说自己是合法的之外，检察官也要认定他合法才是真正的合法。 哎，对，不是警察说他，警察做的是内部的调查跟管理，他在用枪上是否有过当，而且要把这样的情况编成教案来教导其他的警察在处理的对错上，他只能做内部，而不是真正的决定说，哎，他合法不合法，对或不对的。 好，这是 台湾的一个经验。其实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经验很多，而且你也知道到底理想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就是问题是咱们就是做不到，而且你也没看到他们好像有想要去，至少是告诉你他们想要去改进的这么一个样子。但是他可能有人说内部估计他也会有一些检讨呀之类的，这可能他只是不对公众说而已。甚至有警察说开完枪会有阴影，就说你开完枪，听说以前有警察就是第一次开枪杀人之后他可能几个月睡不好觉做噩梦之类的，说来说没有阴影的那种人才是最可怕的。当然这个咱都不知道是吧，你也没告诉他我们。 我有听说之前美国就针对这个开枪有没有阴影的这个问题还有给警察做专门的心理辅导，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确实可能对枪支方面很有经验吧。我在网上有看到说他们对那个警察枪支的操纵手册里面有三条非常有意思，说一个是要严禁鸣枪示警，要直接射击，第二是要对准致命位置，要一枪毙命， 那刚好相反。 对，第三就是必须补枪，就是我们所谓的双击， 要把他打死， 对，直中眉心。对， 但是在美国他不是民众， 因为对民众都配枪的，所以他我觉得不能完全把美国的警察的作为 跟我们的这个环境不一样。 而且你像美国的警察他可能权威到你一般人你也不敢去挑衅他，你知道你要是怎么着他随时他有权利去开枪，而且他们是有开枪的这个惯例或者习惯的，已经听闻过太多次案例。反倒是中国说面对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吧，多数的警察是不愿动枪，不敢动枪和不善开枪的，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地。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历史渊源，因为你开了枪之后你要打报告，甚至领导说我听你话呀，我开枪啊，但是领导说你开枪我没让你乱开枪，但是什么叫做乱开枪，这个其实都是一笔糊涂账。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继续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西班，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这个说到开枪啊，你如果真的是要参考国外的案例，它有特别多，但是呢，你发现它在每一个国家它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即使说美国它有很多的原则，但是你看它现在闹得最大的这个社会新闻还不是因为开枪警察跟普通民众之间的这个矛盾嘛。所以呢你会觉得就是我看了很多就关于那种什么怎么样开枪，然后开枪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的类似的文章，看完之后你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你即使你再练的出神入化，但你真的到上场那一刻还真不见得你能不能就开准了，开好了，开对了。因为它是一个复杂到它很多时候它是心理层面的东西，我会觉得尤其是你要非常准确的判断力，就是你怎么样判断你现场是不是处在一个危险或者处在一个多大的危险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讲他跟那些犯人去对话，他对话着对话着他的危险的这个处境他可能又改变了。所以呢他我觉得绝对开枪那一下他绝对不仅仅是说技术的问题，恐怕更多的是你临场的反应和你心理素质的问题，是吧？ 我觉得与其说现在我们就是抓紧应对这个情况，让警察去紧急练习一下怎么开枪啊这些什么这方面，不如说我们在法律上做一些更细致的规定。 对， 让以后警察如果遇到这方面情况下，他不管是对法院啊还是陪审团什么的，就是他有理可依。就是 陪审团我们国内没有这个东西。 对，就是我意思说如果像国外这种的话，像之前美国那个密苏里州的情况，那个警察就是有理可依。我面对任何人 公众的、就是、 我都可以把这个标准拿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警察吧，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能希望他在有武力有暴力的使用权的同时，他的心理素质能够好一点，他的情绪可能平复，他起码要比我们一般人冷静。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他能够冷静处理这个事儿，完全可以避免最后这个悲剧的发生。包括他这个中间是不是存在武力使用过当，这个我觉得是除了用枪之外，我们应该更应该用法律明确的，到底我们正常人在面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只能被打，还是我们也可以还手？还手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多大程度上是违法的？ 就是你看，我觉得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在于警察他主动会打你，这是不对的。你看香港，他觉得是骂他不能还口，打他也不能还手，他只能是制止你的暴力行为，然后来保证他环境当中的其他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你看， 但是我的这个观点是有原因的啊，第一是。这个视频里面确实有警察先打他的这个视频，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啊，不管是这个各地的什么小商小贩也好什么的，经常你会看到警察先暴力执法在先，所以我们很多人，我想不仅仅是我，都会有这种观念。 对，就是你其实你一个是对警察的专业的程度的不信任，那再一个你对他手上的他掌握那些枪械他能不能使用得当，其实你也是不信任的。我觉得最后总结一下，警察他绝对是生来他不是为了打人的，你是为了保护大家安全，是制止暴力行为的。你看到现在视频里面就两个人扭打在一块，这是非常非常丑的一个警察的这个形象。任何我相信警察学校他也不会训练你说你是来打架，他是擒拿或者他是制止你的。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在于，你看出警他这次是一个人，你在香港你从来不会看到警察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他一定是两个人是吧。所以就你不用懂得多深的这个道理的人，他都能够从常识层面上是看得出来他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检讨和改进的地方。但是问题在于接下来不能把所有的焦点就在于已经是结果出来了，但你本身能不能从这些血泪的教训当中去学到一点什么，我觉得是公众可能更加期待看到的。好，那今天的三点话题新闻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拜拜 拜拜 拜拜。